临近冬日，霜雪落了满地，顾元白一大早就醒了过来，往外头一瞧，雪花朵朵，正慢慢给天地罩上一层白衣。他打了个哈欠，没在炕床上摸到另外一道火热的身体，顿时醒过来了神，拉响了床边摇铃，向鱼贯而入的太监宫女们问道： 人呢？ 田福生脚步快而稳当，先给圣上拿来了火炉旁烤的温乎的衣裳，他的小徒弟手脚比他利落，正近身伺候着圣上穿衣。 圣上，您可是忘了，昨日薛大人府中有事，便没宿在宫中，早就回府了。 顾元白想了想，似乎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昨夜睡前薛九瑶还在他身边，导致今早眼睛一睁，习惯性的就忘记了那事儿。但不管，大恒皇帝任性道： 我现在就要见他。 圣上不如先更衣，小的这就通知薛大人进宫来。 顾元白正要点头，忽然想起自己这些时日因为忙着年关的官员政绩和税收一事，许久未曾出过宫门了，索性起身道： 收拾收拾，朕去宫外找他。 位于皇帝脚下的京城，向来是大恒最为繁华热闹的地方，这几年来的冬季更是丰富多姿，除了从宫中传遍大江南北的炕床，从京城开始又掀起了一股火锅风潮，并成为冬日里必不可少的二宝。话说这火锅可是从皇宫中的御膳房中传出的东西，皇上倍为爱吃，这东西鲜汤入口，滋味美妙，美味直接窜到胃里，直叫人长舒一口气，高呼痛快二字。百姓爱吃这东西，官员也爱吃这东西，文人墨客也喜欢吃这东西，越是天冷，吃起火锅越是爽快。看着满天飞雪，顾元白在前往薛府之前还特地差人备上了用火锅的东西，打算在薛元府里荷花池旁的凉亭中用一用膳。他来得悄然无声，薛九瑶也不知道，雪落了枝丫指节般的厚度，顾元白从树下窜过，差点有跌落下的厚雪砸到他的狐裘之上。薛九瑶正在雪地练着拳脚功夫，这会儿雪还在下着，薛九瑶的身上却干干净净，多少年如一日的跟个火炉一样，在雪还没有落下时就用热腾腾的热气使其消失在了半空。一拳一脚动作遒劲有力，竖得利落的黑发也有着杀气，裹在文质彬彬的官服中许多年的薛大人还有着不输于任何一个大恒士兵的体格和野狼那般的野性。顾元白在暗处看得入了神，觉得心尖痒痒。薛九瑶身上就穿着一件单薄的劲装，小腿上缠绕着一圈圈的束布，圣上含笑从头往下一遍遍看过，侧头冲着侍卫长张旭道： 上去跟他练练。 是。 即便薛远数年未曾上过战场，但张旭也不敢托大，他屏息选中一条最为隐蔽的攻击道路，趁薛远未曾有异动时便迅猛冲上前去，腰间的大刀已经出鞘，在血色的倒映下更显锐利逼人。以前的经验告诉张旭，与其慢慢接近试图偷袭薛远，还不如以快制敌，这样还有与之一战的机会。张旭的速度很快，他所踏过的雪面上甚至只留下浅浅一行脚印，但薛远的反应更快，在大刀光芒闪到他脸庞之前，他便回身一转，赤手空拳地挡住了张旭的手臂。 张署长。 薛远游刃有余地勾唇一笑，眼睛已经不可控地往边上看了过去，低声道： 又得多谢侍卫长给在下一个展现风采的机会。 侍卫长严肃地皱起眉，反手躲掉薛远的遮挡，向前一击。他们有来有往对招数次，薛远的动作越来越潇洒，跑脚随着步伐划破空气，颇具几分大开大合的豪气之美。顾元白似笑非笑，眼中闪烁，一双弯目独独放在薛远身上。田福生老神在在地站在一旁。 薛大人怎么连练招都这么像孔雀开屏呢？瞧瞧， 之前的拳法脚法还算是大事寻常的，现在都耍起我来了。 薛远借着练招的机会，把自己英俊潇洒的一面全部展现在了圣上的面前，直到张侍卫的脸已经黑了下去，他才意犹未尽地退后了一步，结束了这场对比悬殊的比武。 圣上。 薛远大步踏雪而来，几步就走到了顾元白面前，深谋定定。 今日何时醒的？ 他身上的热气澎湃，汗水潮湿，汗味袭面而来。顾元白也好像被染上了几分热气，他扯了扯领口，掏出手帕。 低头。 薛远老老实实地低着头，主动把脸送到了顾元白的面前，接着问道： 用过早膳了吗？ 顾元白认真给他擦着汗。 用了些茶点。 那可不行。 薛远皱起眉，浓眉之中集聚着晶莹的汗珠子，他比顾元白还认真。 你吃这些不行。 那都怨谁？ 怨我，都怨我不在，让你太想我，想得连早膳都没用，就急匆匆地赶到我这里来了。 知道就好。 昨日我娘让我回府，谁知道竟然是商量薛二娶妻一事。等我想回去时，宫中已经关闭宫门，不好再大张旗鼓寻你。 也不必解释。 等他说完了，顾元白才假惺惺地迟来一句体贴的话。 你有自己的府邸，也不是在宫内任职，下职后自由你自己分配时辰。 薛远抽了抽嘴角，根本没信他的话。 圣上，我也还没用早膳，不如一起。 一起。 宫中带过来的厨子到了薛府后，便开始处理起午膳时要吃的火锅，早膳两个人便吃得简单了些，但皇帝用的东西再简单也是滋味绝佳，令人食指大动。薛远从以往就喜欢皇宫的膳食，之后更是因着圣上的原因，若不是加强锻炼，他能足足在御膳房的喂养下胖上一圈。薛远对着自己的样貌和笔挺的身姿满意极了，绝不可让圣上腻歪了他，因此对于自身的形貌更为注意。每次早朝之时，在一群或是大着肚子或是受得两袖清风的文臣武官中，他都是顶顶的醒目俊朗。顾元白饱了之后，就单手钻进了薛远的衣衫之中，片刻之后皱眉： 要用了吗？ 薛远的身上有诸多暗伤，空性大师与御医们多次探讨治疗这暗伤的法子，除了内用的药物，还有外用的凝黄药膏。这药膏之中的药性极强，药味便极其苦涩浓郁，到了让人闻到就口中泛苦的程度。薛远平日里并不想要顾元白闻到他身上的药味，生怕他喝了这么多药后还受他身上的药味折磨。 稍后再用。 薛远坐直，由着圣上的手在身前身后检查，面色不变。 御医曾说睡前一用最为合适。 胡闹，御医明明说的是一日两次，早晚都要涂抹伤处，没有我看着之后竟是不老实。正好一会儿用完早膳，我看着你上药。